自己也就不必说后悔，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只要做得对，不管有没有人陪，不管是谁是或已会，对得起自己，永远不问有不够累不累。 问心无愧，来自成龙大哥。这首歌曲呢，估计有一些人会感觉到陌生，没有听过，怎么成龙也会有这么好听这么励志的歌曲呢？其实这首歌是成龙的电影《红番区》当中的主题曲，在这部电影的片尾呢，作为花絮的背景音乐而出现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哈，就是看成龙的电影，除了说喜欢看他的精彩的内容之外，其实花絮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在花絮当中，我们可以更加的贴切，也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成龙大哥的那一种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的歌词的内容也是非常的催人奋进。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淳佳，回到最初。 果说你已经厌倦了耳边重节奏的旋律，那么不妨来听一听蔡淳佳的歌曲，或许能够找回从前某些久违的感觉。这一首《回到最初》是一首各方面都很平均的歌曲，轻快的旋律再配合蔡淳佳温暖的声音，不玩重节奏，也不打悲情牌，非常的简单，就像他的歌名一样，回到最初。继续来听陈奕迅《拔河》。 又失踪，你整夜电话拨不通，不敢睡怕噩梦，醒着又怕想到心痛，雪滴在心中多苦我能懂，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你很想知道谁盗走他的梦，我们都被失控，有人强也是不放松，如果忘了初衷，最后真到手也没用，看着自己笑，面对个黑洞，多努力激动，回应都失控，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你为谁拔河？ 女人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怎么分割，怎么抉择，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 你别再拔河，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为谁不能解幸福的歌，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怪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失控，有人强越是不放松，如果忘了初衷，最后真到手也没用， 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多努力激动，回应都失控，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你为谁拔河？ 女人 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 感情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 再拔河，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没谁不能解幸福的，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你别再拔河，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才能得， 为谁不能解幸福的渴，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怪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用生命爱你，来自柯以敏和王力宏。爱情非常的奇妙，有的时候说不出一个人的好与坏，就是莫名其妙的爱上了，疯狂的甚至会用整个生命去爱他。这首王力宏和柯以敏合唱的《我用生命爱你》是翻唱《佐罗的面具》当中的插曲，被收录在2002年王力宏的音乐进化论当中。两位都是实力唱将，非常深情的一个对唱，也能够让我们回想起那个时候佐罗的面具为谁动情。水牙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这个声音依然非常的多情，来自林志炫，如果不是因为你。 如果从来不曾遇见你，如果从来不曾爱上你，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会如此美丽。爱情曾经怎样带领我的心，撇开世界只有你是唯一。狠狠爱过一回，只换来一句刹那。

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过火，这是一首被称为经典的催泪情歌。张信哲温柔的声音就像是在听他缓缓地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但这个原本很沉重的主题却被一个更加有力量的情怀化解了，那就是宽容。这才使得这首歌曲给人更多的是世间的温存，而不仅仅是无力抵抗的背叛所散发出的寒冷。继续要请您听到的这首歌曲会更加的单纯一些，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丝感觉停留。别问我要为爱情付出什么，从现在直到日月不再交错。

千刀，来电话怕静，半夜一叫我就到。粉岭去石澳，我独自徒步，只许可说声全是我义务。台风换上十号，流雨冻坏世道，来电换救命，要于七秒半内到。走到兔白土，你站着狂号，指引小狗未见长迷途。从未试过气恼，只因我棉花做，常在对我控诉，心好比铁锁做。为你用手去走路，为你愿面包夹煎熬，愿努力体贴你，想向你全部透露。晨早赶出街，冇听天气报告，天气太燥，你自没问路，餐餐煲靓汤亦会冇味道。行路没有望路，成日话我大步，无论落雨怒，我都将会变被告。讲过算数，答辩亦无路，好想讲句 no， 又怕没前途。从未试过气恼，只因我棉花做，常在对我控诉，心可比铁锁做。为你愿用手去走路，为你愿面包夹煎熬，愿努力体贴你，想向你全部透露。为你愿用手去走路，为你愿面包夹煎熬，愿努力体贴你，若你真的快乐，情愿更糊涂。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各位早上好，我是江帆。今天早晨给你放送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蔡国权，用手走路。哎，听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奇怪哈，用手走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但仔细看一看歌词才会明白。哦，原来他是在表达对自己女朋友的爱，表达说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甚至我愿意用手走路。蔡国权是香港早期音乐的创作歌手之一了，非常的早，从1982年开始就正式的进入了录音室当中，是80年代非常少数的能够一手包办词曲的创作歌手。最初呢，他的那一首歌呢就是《童年》，而他也正是因为这首歌而被大家所认识的。而且他包办的词曲像《不应再犹豫》、《再见也许不会再》、《韩傲斯宾》以及外语歌曲改编的《无心话语》都可以算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了。和你去追风，继续为你放送好音乐。 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

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这一首歌我相信你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听到了，来自袁静和付笛声的知心爱人。暴露一下年纪吧，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好吧，其实在现在很多80后或者说是90后的认知当中，袁静和付笛声这对夫妇应该算是歌坛里面比较早期的情侣了，而且两个人日子一直都过得非常的低调，非常的恩爱，一直到最近几年，两个人儿子都已经20多岁了，长成了非常帅气的一个大小伙子，开始和爸爸妈妈一起一家三口的共同来出席一些公益活动等等等等，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可能就会感慨一下，哦，时间过得好快啊。我印象当中还记得知心爱人 MV 里面当时任静非常安安静静的在吹笛子的那种场景，真的不错。好了，继续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小琪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见面真的危险吗？我这背叛才是体贴的，我这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才是可耻的，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太平洋的深深伤心，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年的《倚天屠龙记》呢？如果我现在给你提起周芷若的话，你脑海当中第一个反应的到底是高圆圆还是周海媚呢？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周海媚版本的周芷若、叶童版本的赵敏以及马景涛版本的张无忌了。这是1994年由在台湾播出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而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刀剑如梦》呢，就是这一部武侠剧的主题曲了，由詹德茂、周华健来填词，周华健来谱曲，并且由周华健来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风雨无阻》当中。现在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一首歌知道，但是并不能够第一时间联想到这一部武侠剧了。但是可能如果你听到它的粤语版《刀剑若梦》的话，我相信你脑海当中一定还是会浮现出来周海媚那一张魅惑众生的脸的。

少差别，拥有和失去，关心和忽略，只是你爱情的一眼，翻过就停歇。却不曾看